高相沛人也，志亦与沸公同时，其学亦无章句，专说阴阳灾异，自言出于丁将军，传至相，享受子康及兰陵灌江勇，康以名义为郎，勇至豫章都尉，及王莽居舍，东郡太守翟毅谋举兵诛莽，事未发。康后知东郡有兵，私谕门人，门人上书言之。后数月，翟毅兵起，莽召问，对受师高康，莽悟之，以为惑众，斩康。由是亦有高士学，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。